好了，来到今个星期2013年9月8号8号的 今天的阳光不错嘛 阳光不错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呢有我了大卫了，也有肚皮了， 你好， 最重要就安东尼了就 道 行我们的会师的然后还有亨利了蔡教明，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会师的市场是怎么样的 上个礼拜呢，我们见到就是美国已经公布了那个是就业数据，失业率呢就是由 7.4 个percent 失业率 跌下去 7.3%那个非农新增的职位呢就是有169,000 非农业的新增职位 比预期的180,000比较小，但是这也不是令大家失望的一个因素，最令大家失望的就是对上两个月呢都是往下收定七月呢的数字就是由188,000收定到172,000，但是六月呢就是由162,000收定到104,000两个月呢是收定了小了70,000多的职位，所以就令到了美元上个礼拜五了就数据出了之后就跌了很多，大家也预期呢就是这个数据比较弱的时候美国联储局呢还有没有条件去做一个退市的行动呢这是大家关心的，但是我看过了就是主流的意见还是认为联储局呢还是会在九月呢落实这个退市的行动，但是可能会比较轻手一点，不会那么重手， 温和一点呢， 就是说是那个规模可能没有想象这么大。 对对因为之前来说呢我们知道就是美国联储局呢现在每一个月都买850的美国国债跟那个按揭抵押证券，就是 MBS 要是他在九月开始减少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应该是每一个月呢每一样呢就是美国国债跟那个 MBS 呢每样最少也减少买的规模呢应该是110亿对，但是上个礼拜出来之后呢可能市场的预期呢会就是觉得他退市的条件还是不太充分所以那个下手可能会比较轻一点，但是还是会落实这个退市的行动的这也是影响这个礼拜的美元的表现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美国这个礼拜会这个星期呢会拍卖就是3年、10年跟30年的国债一般来说美国拍卖国债的时候尤其是拍卖长的国债呢美国的股市呢都会先推一推，就是让一让把那个资金呢推向债市去，所以呢这个礼拜可能就是因为美国要拍债的关系呢美国的国债呢可能就是会上升，而美国的债市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U 了可能会下跌一个渡口线呢可能就应该就是美国国会在星期一就是九号开始呢就复会了，今年复会了他们要投票究竟会不会对叙利亚 的工党 采取那个军事行动呢因为奥巴马已经把这个包袱呢推到国会去 明天我们就知道了，明天晚上应该是香港那个大陆和台湾的时间晚上了我们就知道。 对所以要是他通过的话美国真是向叙利亚采取那个军事行动的话资金就会走到债市去避险那美债的利息呢就会往下跌，往下跌的时候就不利美元的走势，所以我觉得美元这个礼拜还是有机会就是先跌后升另外呢就是数据方面呢对美国这个升旗它数据不多，但是也有一两个是比较具影响力的，包括呢就是经济市呢就是那个 jobless claim 呢新一周的申领失业金的人数跟你星期五呢就有一个就是 retail sales 就是 零售 销售 啊，这两个 数据多不多啊？ 对，对美元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也会影响到就是联储局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啊讨论会不会退市的时候，跟退市的规模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个这个星期那个各个货币的那个问车也给 那我觉得我们每个星期我们要做那个预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参考呢，就是上个礼拜的高低位了，上个礼拜的收市价了，还有就是这个礼拜有什么因素或者是数据会对那个汇价会有一个影响呢？那我们也可以看看，就是这个星期每一个货币的预测是什么位了。欧元，先说欧元呢，我觉得就是1.3240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下面来说1.3080呢，应该有一个支持，两边我都把它拉阔一点，所以我觉得那个 range 呢，那个波幅呢，就是1.3050到1.3280。日元方面呢，上个礼拜因为美国的十年的债市呢就是升破了3厘，所以它也美元对日元也升破了100的水平。这个礼拜还是有机会再探这个水平的，但是我觉得在上面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上升空间。这个时候 都是去到了100多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的波幅呢就是98.40到100.40，200点波幅也差不多了。英镑上个礼拜是比较强一点的，主要就是它的数据很强劲。包括就是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那个服务业，都是比其他的欧洲国家好。所以我觉得英镑也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下面来说我认为应是 1.5450, 上面就是 1.5680。瑞士法郎方面呢，它一直就是跟欧元走了，因为瑞士央行呢已经把那个欧元对瑞士法郎的底线歇在 1.2 嘛。所以我觉得它也不会走得太远了。瑞士法郎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波幅呢，下面我建议就是 0.9260, 上面就是 0.9450。 那我们节目时间呢可能不太长了，如果大家呢对一个经济这个Forex 方面呢很有兴趣的，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呢是上载了很多分析的文章。 如果是大陆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就发问问题 还有就是商品货币了，三大货商品货币上个礼拜都是比较强一点，主要就是我们内地的数据出来就比较好了，大家对那个经济饭碗的忧虑了也舒缓了一点。所以上个礼拜尤其是澳元呢的与中国的经济因为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澳元是上个礼拜可以说是汇市里面是一朵新生了。 好像升了3.2%, 对美元来说升了。我觉得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水平呢，我觉得上面也不会太多上升的空间。我建议的波幅呢就是 0.9040 到 0.9250, 这是澳元。新西兰方面呢，纽元方面呢，我建议的波幅就是 0.7850 到 0.8050。在 0.8 上面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沽空那个纽元，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加元方面呢，因为油价比较高，叙利亚的局势也比较紧张，所以加元可能是三大商品货币里边这个礼拜总是会比较强。我建议的波幅呢就是1.0350到1.0540。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看看我们建议的波幅究竟有到那一个水平了。 希望大家听得懂了还把那个 range 的那个波幅呢写下来，然后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为大家听众呢赚一点钱呢啊。那今个礼拜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多谢， 再见， 再见。